古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n Ban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n Ban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现在古炫派出一号 Broccoli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1、2、3，古炫 Magic Hour。 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盈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今天 Broccoli 的声音会有点沙哑，是因为呢，我都把我的喉咙，我把我的声音贡献给上个周末，也是前天的 Blackpink in your area。 你就好了，看了 Blackpink 的演唱会。 真的爱了爱了。我先说这次演唱会的几个亮点，因为它是有三天的演唱会， 对， 然后我是去第二天。然后 Rose 就大喊话，他就说 Day Two 你们要比第一天更加大声，然后全场尖叫。然后我去上网看了，才发现 Day One 是比较冷静。 哎，是吗？ 真的比较冷静，我不懂为什么。要不讲 Blackpink Blackpink Blackpink Bling Bling Bling， 就这个口号，有的人不懂，有的一些观众吓到。 OK，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反应还不错。然后我最后看一下，他们说第三天更加的燃炸。 哦哟！ 而且这一次演唱会呢，我本来是一个人去看，结果我隔壁也是一个人来看的女孩子，然后我们就要打成一片一起玩了。你来播一下影片给大家听一下，我们在现场呢唱那个 Love Sick Girl 给大家感受那个氛围。真的很开心，因为现场去的都是 Blink， 然后他们就说：“哎，你喜欢 Blackpink 多久啦？”然后可以看到真的 Jennie、Jisoo， 还有 Lisa、Rose 各自的 solo， 是 还有听到我真的很喜欢，可以在现场听到 Jennie 的 like Jennie， 我知道这一首一播出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嗨起来了， 真的爱了爱了爱了他们，而且他们四位都非常专业，舞台功力都很强。大家其实可以来到我的 IG 伟俊二十二，我已经整理了一个集合呢，是让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的歌的表演。每一段都有了哈。 哎呦，很羡慕你嘞，可以看到 Blackpink， 所以大家赶快去到伟俊二十二新的 IG WEI.JUN22 去看这个 Blackpink 演唱会的一些碎片呗。 手这个炫 Beyond Trend。 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够炫猜猜猜。 我是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John Somi 的 Ice Cream， 他的演唱会要来了，将会举办在呢，这个12月16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Day One Wawasa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KL 啦。只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ticketmelon.com，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g.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了哈。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ny。 酷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猜什么冷知识呢？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我前天啊去追星有关的。 追星有关 ，Blackpink。 Blackpink in the area， 可是不是要聊一些 Blackpink 的冷知识 ？OK，Blackpink 是很多人追求的偶像嘛， 是的， 偶像团体、偶像女团。 对， 那偶像这个字啊，这个是跟中文有关的冷知识。 OK， 偶像这个词呢，最早指的是什么呢？ 哦，哇哦， 四个选项 ：A. idol， B. 雕塑， OK， 还是 C 呢？族长，就是那个部落里面的族长 ，OK， 还是 D 自画像？ 哇，这四个里面，哇，我感觉上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偶像呢呐喊了很大声，你的声音是完全没有的， 真的，全部是 Blackpink 了 ，Blackpink Blackpink Blackpink Bling Bling Bling。OK， 这四个里面，我觉得应该是 B 雕塑吧 ，Why？ 因为我觉得偶像嘛，那前面那个偶呢，就是玩偶的偶，所以呢，它是一个实体来的，你是可以碰得到的，感觉跟那个玩偶一样，你可以碰得到嘛。然后像的话，大家那个。 的雕塑刻出来之后，就是那个雕像你是可以摸得到的，所以我觉得是比雕塑好像玩偶这样，你是摸得到，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嗯， 可是自画像本身也是摸得到啊，你画了过那幅画，你也可以摸到它， 可是你碰不到那个人体的那个 shape 嘛， 就是一个是 3D， 一个是 2D 这样子。 对，你是碰不到的，所以我觉得 3D 可以碰得到是 B 雕塑。 可是组长也是可以碰到啊，部落里面的组长。 可是我要形容这他是偶像嘛，对不对？好像玩偶这一样嘛，所以是刻出来的一个 非生命体， 非生命体了啊。 OK， 蛮有理的，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觉得是什么吧。 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Wendy 的 Believe， 他的演唱会呢将会在12月20号晚上的7:30呢，在 Zep Kuala Lumpur 呢实力的开唱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来猜猜猜，跟偶像有关的冷知识。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选猜猜猜。 就是猜猜猜，接我们来猜的跟偶像有关的冷知识呢，诶，是跟中文字这个偶像有关的。 OK， 偶像我们都懂是形容 idol 嘛， 对， 可是啊，最早最早其实用来指的是别的东西哦。 哎呦， 四个选项 A 确实就是 idol， B 雕塑，还是 C 部落里面的族长，还是 D 呢自画像。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答案是 A 爱豆吧，因为好像偶像类是属于比较那种就是我们喜欢的那种明星啊，还是艺人那些的，刚好这个爱豆类他跟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偶像是有一点比较相似的啦，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A 爱豆了。 诶，所以他觉得呢偶像就是偶像，爱豆就是爱豆的，就是他们同义词来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爱豆的意思。 你觉得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那么简单的，因为偶像在大家印象当中就是提供一些娱乐节目给大家欢乐欢乐开开心心嘛， 或者是大家的一个精神的榜样， 对啦， 把它当成学习的目标， 是就好像 idol 一样。然后 Blackpink 呢，我们也是学习的对象嘛，他们就厉害 Girls Power， Girls Power 厉害创作，厉害创作歌词， Everything 都 very perfect， 人间香奈儿， 是我们要向 Blackpink 学习。所以 A idol 这就感觉是在2000年或者是1990多年才出现的，如果更加早期呢， 更加早期 的偶像中国那种早期的朝代呢， 也是可能形容这 idol 的意思嘛，因为他在以前的人喜欢吃那个豆豆啊。 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他喜欢吃豆嘛，就 idol 嘛， 豆豆啊， 吃了豆会让你身体健康。 所以你要选择 idol 还是雕塑 B？ B 啦，雕塑，雕塑。 回来听听看其他的答案吧。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n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n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莹莹。 勾选 Magic Hour。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Justina Kwan 的好朋友。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好朋友们，来猜这个冷知识咯。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选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呢是跟 idol 有关的冷知识。偶像嘛，你是我的偶像，那请问这个偶像这个词呢，它最早期指的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idol， B 雕塑，还是 C 族长，又或者是 D 自画像。像是像 Justin 觉得是 C 组长， 为什么嘞？ 他讲因为偶像嘛，有偶像包袱这个东西。他讲可能以前部落里面的组长呢，他就是要提着很多包袱啊，去帮大家收拾东西。这是 Justin 的答案啦，有点荒谬，我知道。 真的很荒谬。 可是你觉得不可能真的是组长吗？其实组长蛮有可能的、 啊，也有可能的，因为他是掌握那个权力的那个 人、啊。对啊，掌握权力的人，因为偶像大家都感觉都是很至高无上的，对不对？所以跟组长一样咯。部落里面的组长他讲东西就是 everything， 对不对？像是卡信他也是觉得是 C 组长，因为他说组长感觉是可以追溯到以前那种部落生活啊，那种早期的部落生活， 对对对， 所以感觉跟这个今天的题目有类似，就像偶像最早期 可是感觉他的那个历史比较久远，这是卡逊的答案。 偶像的话，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不能掌握 everything 的权利的，都是由公司去掌握的。 这个是早期吗？比较后期的偶像了吗？ 偶像一定要有人控制他，或者是管他，才可以越来越成功。 好，我给大家删去答案，不是 AI 的， 不是 AI 的话，肯定一定没有那么的简单了。 B 雕塑 ，C 组长还是 D 自画像，三选一。 OK， 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勾选到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 Semangat Number Satu，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歌曲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XT 的 Love Language。那他的演唱会呢，将会在2月14号傍晚的6点钟呢，在 Asada Arena Bukit Jalil 呢，帅气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ime.bigtix.io。 歌曲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曲猜猜猜。 歌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跟偶像这个词有关。请问偶像呢，它最早指的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大家熟知的 idol 咯，还是 B. 雕塑，又或者是 C. 部落里的族长，还是 D. 自画像呢？ 哎，刚刚 Broccoli 有说这四个里面的 A idol 呢已经被排除了，不可能是他。B C D 的话，目前为止最多人选择的答案是 B 雕塑啦，我也选择 B 雕塑，所以答案真的是 B 吗？ 你确定吗？ 我确定，锁定答案，不会换了。 恭喜， 怎样？ 莹莹，今天星期一， 很聪明， 答对了。 我都说的了， 确实偶像这个词呢，在古代最早指的是用木头、泥土等雕塑成的一个雕像。 OK， 是用来崇拜的一个对象，可能跟宗教有关系。而且是真的有根据，它来自呢一个叫《说文解字》里面就有注释到，偶像的偶这个字呢， okay. 其实像人的形状的一个东西。 OK， 多数都是用木头或者是泥土去搭建而成。早期他们偶像是用来膜拜的，所以他们真的是觉得他是有神力啊、自然的力量啊、大神的感觉，所以才有了偶像。到后期是因为西方的英文字 idol 才变成了那个偶像。所以如果你穿越到古代的话，你讲偶像，他讲哦，你要拜他是吗？虽然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身份来的。 哦，原来如此，原来在以前偶像的意思呢，就是雕塑的意思。OK， 我学起来了，学这个是比较准。 古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n Ban Two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n Ban Two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